城广播剧团《恋爱未完》第五集。 喂，思昌，思昌，喂，唔好意思啊，今晚我哋冇晒面子上电话，系 sorry， 唔好意思啊，316。 Hello， 我系姓张嘅，张代，我订咗两位7:30。 OK， 张小姐两位啊，介唔介等一阵先咧？我哋个人客仲未走啊。 咩？我唔系订咗7:30嘅咩？ 唔好意思啊，呢边啱啱到呢位系咪阿何大明先生？ 啊，系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其实咧我个7:30嘅两位啊，但系我少少少唔好意思。 No problem 啊，大家自己行家咯，我老板娘又系你 fans， 唔好计啦。喂，入三号台啊。 不如，阿福吓 ，OK。 哇，有人迟嚟先上岸啊！ 喂 ，Captain， 你有冇搞错啊？行家就得，佢已经过晒时，你仲俾台佢？ 唔好意思， 大明哥啊。你唔见到咧？正话头先嗰个一肥一瘦嘅女人啊！ 阿莹好啦，我都有睇报纸噶。嗱，长头发嗰个女仔咪食得张袋咯。 咁我一于认实佢啊，等佢第时嚟到我铺头食嘢咧，我就打醒12分精神。 唔使，最紧要平常心。 咦？个人拎过嚟啊！喂，佢仲坐喺隔篱张台度添啊！ 系明白明白，唔好意思，而家咪有台俾你哋咯。 唔发恶，你哋就当我哋系病猫，系咪呢张啊？ 疯啦！唔急住人哋啦， 唔急咪唔急咯。 要我咸湿佬啊！ 系啦系啦，仲有肥一瘦咁样，急啫，唔急啦唔急啦。 喂，阿大人，嗰面有两个长毛飞，及你唔及我啊？ 九成及你啦，你咁穿肉润。 哇，呢度啊，影真不能啊！你睇下，啲台牌好似沙甸鱼咁，肥啲啊都过唔到啊！啲人客啊又 cheap， 个个好似色情狂咁猛及我哋。尤其我啊，点食啊？ 咁我哋仲唔叫嘢？ 老细唔该，同我哋洗啲嘢啊！喂喂，越叫你越行噶。 哇，唔系咁 professional 啊嘛，系我哋叫先的。点解行咗长毛飞嗰边先噶？ 何大明先生，欢迎大家光临，欢迎欢迎啊！ 唔敢啦，唔敢。我助手啊，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两位嚟到就啱啦，相请不如偶遇吓。等我叫老婆一阵煮啲好嘢俾你哋食吓。唔好意思啊，地方屈质。我老婆是你粉丝嚟噶，一人家搵你签名，你唔好推佢啊！两位想食啲乜嘢啊？ 阿峰，考下你啊，你我打 又考啊！担担面、大千鸡、蒜泥白肉、怪味黄鱼、水煮牛肉，最尾整下高力豆沙做甜品添。 中晒中晒！呢啲川菜咧，我哋呢度最出名、最好味噶啦，识食啊！一阵咧，我叫我女人出嚟。在你哋面前咧整个大千鸡吓，到时咧请大明哥你指教一下吓。 大家嘛，唔好卖气。 嗱，咁我落单先啊。Excuse me 吓。 喂喂喂，我呢边 Q 你啊真啦，唔该同我哋落单。 OK， 嚟紧系。 老细啊，你点做生意噶？我哋嚟又嚟先过嗰边个唐无非，叫嘢啊叫先过佢哋。你而家千呼万唤啊先肯过嚟，有搞错啊 ？Sorry， 我哋餐厅咧就啱啱 run 咗都唔够一个月。都唔係好順咁，唔好意思將就下 咁你不如唔好開住先囉。我最憎人哋將啲唔係解釋當作係解釋㗎。你出嚟嚟做飲食啲嘢一定要得㗎嘛。 係唔知位小姐有啲咩想食咁呢？ 我聽聞你哋個擔擔麵同埋大千雞都唔錯。你哋同我寫擔擔麵、大千雞、水煮牛肉、怪味黃魚同埋豆沙鍋餅。 快啲呀唔該。望咩呀？嗰邊兩個核突佬。 俾人发现啦！你及佢咩？我及下环境啫嘛。不过咧，呢两个人啊，一肥一瘦呢两个，好鬼醒目啊！ 喂，正有嘢食，我有嘢食，有嘢食，有嘢食。 唔该，峰哥，你两个自己有，俾咗你哋先啊！嗱，担担面、蒜泥白肉，趁热食啊！一阵我老主系都有送出嚟，同你哋打个招呼 ，say 个 hello 吓。 喂，有冇搞错啊？两个担担面、一蒜泥白肉，都系我哋叫噶。你啊，竟然俾咗佢哋食先，岂止你？正话已经够嚟晒大埔噶啦，我哋样样都见过佢哋，而家就样样都落后过佢哋。担担面同埋蒜泥白肉，俾翻我。 咪住，肥婆，系我嚟叫先嘅。而家做咩啊？吓，抢我哋担担面同埋蒜泥白肉啊！ 天啊，佢哋唔够 professional 啫，我哋唔使咁噶。 大佬啊，我哋食尽欧洲大街小巷，从来啊都未食过呢啲咁嘅戏噶。而家呢间嘢有冇搞错啊？ 肥婆，你想点啊？ 我做咩啦？喂，你听我，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阿张大小姐，你唔好嘈先啦，你咪想食担担面先啦，我让俾你先啦，冇所谓噶。 使乜讲？我哋张大小姐唔出声咧，你哋就当佢病猫。 张大小姐啊！ 张小姐，张小姐，真系唔好意思啊，我老公咧唔识嘢啊，唔知你哋大驾光临嚟系试我哋啲菜，有失远迎啊，网购。 刘太，刘太，刘太，你唔使讲嘢成个古人咁噶、啊，你知唔知你哋出咗啲咩事啊？ 唔知啊。 喂，老婆，你成头汗啦，你抹咗佢先啦，好肉酸啊。 唔知道就等我哋张小姐同你讲下啦，阿黛。 其实都冇咩嘢讲嘅，我好明白你哋嘅苦处。两夫妇喺屋企整下整下，整啲川菜出嚟，发觉好好食，就去参加比赛，又赢咗，得到老细支持，咪出嚟搞间铺头咯。点知又掂咗，客至云来，先至发觉自己 manage 唔到。 所以咪希望张小姐你唔好写衰我哋咯。 唔使咁紧张，我写食啫，你整嘢俾我食，俾我写咪得咯。 系老婆，为咗表示我哋对张代小姐两位嘅敬意啦吓。你一阵出嚟炒个大千鸡俾阿张小姐佢哋试下 吓，大千鸡我怕咗啲咩？ 张小姐，我同我老婆翻入去准备下先，一阵间煮餸嚟食啊！啊，行啦，老婆行啦。 老公啊，我好紧张啊，唔知点啊。 我哋食粥食饭都靠晒你噶啦，啲料我同你预好晒啦，你出去啦。 你唔好俾压力我啦，我好惊啊！ 刘太，你面色好难睇喎，系咪唔舒服啊？ 系啦系啦，如果唔舒服嘅，不如 冇啊，冇冇，我乜事都冇，我整餸过你食啊吓，大千鸡大千鸡，嗱，首先我起火先吓、再落啲辣椒干、姜干、青葱。蒜干入去炒，我唔记得咗，所以我唔记得流油啊！死啦，唔好意思啊，我有汗啦、我啲汗啊！ 大千鸡变咗火焰大鸡王，个火好大啊！ 救命啊！我快点啦！ 乐启，哇姐。你俾咁大力佢，而家人哋整亲你仲笑佢，有冇搞错啊？ 喂，而家系佢哋话要 show quality 啫，又唔系我哋逼佢嘅，佢只不过系咎由自取啫嘛。 你讲咩八婆？ 喂，八哥， 喂， 你唔好 嘈 啦，你唔好咁啦。 我啲眼眉毛烧晒啊！救命啊！ 明哥，唔该晒你送我翻屋企啊！明哥，明哥， 啊，咩事？ 你好似有啲心事咁、啊。 我喺度谂紧，如果有一日个张代上门，你 Bohemia 试菜，我应该点样做？ 切，呢啲碎料啦，等我哋枫林山火对付咪得咯。 唉，你知唔知嗰样嘢好危险啊？我记得我初初去到法国里昂，有一间红公鸡，嗰啲嘢都几好食。之后我落咗巴黎，三个月之后我翻返间铺头度，结果。消失咗。听闻系啲食家唔中意佢，批下批下就冇闲去嗰度食嘢，最后咪接埋咗咯。俗语有话：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香港虽然未有一个人有咁嘅影响力，但系呢个人迟早会出现。就算唔系张代，可能系地哥。 啊，有冇咁恐怖啊？唔怕嘅，话唔定到时候你退晒休咧。 望就咁望啦。 咦？阿明哥，你车头个高机猛咁闪喎？ 系咩？你同我睇 下。七点钟哥，你未复喎。佢话咧，孤儿院班小朋友等紧你去煮饭俾佢哋食，请联络25929938。啊，程姑娘 call 嚟噶。 喂，又唔记得 check call。今个月我第二次甩底啦。我真系。 咁唔紧要啊，明哥，你前面村友停低俾我得噶啦。啊，明哥，咩事啊？你撞到人啊？ 哦，唔系。不过你睇咩度啊？ 咩咩咩啊？ 前面村口。急急脚走紧个女仔系莫细妹嚟， 大英冇理由，大英都唔知道我住喺呢度，你系咪眼花？一定眼花噶， 唔通我真系眼花？喂喂，你打俾佢啊？ 唔使啦话，大英而家瞓紧噶九成， 咁就当打去同党做头咯。 做头哦。哦，打唔通喎、啊！ 咁算啦，由得佢啦。我开车。 恋爱未完。恋爱继续。 妈咪， 我唔喺度。 妈咪 ，stop！ 我唔喺度，我瞓咗啦。我 妈咪停啊！停啊！唔准入房啊！停啊！ 阿黛翻嚟啦，我可唔可以入房瞓啊？ 唔得，坐低。 系坐低坐低。 妈咪，我今日好大件事啊！嗱，你冇激我啊？唔系我咬人噶。 先声明啊，新闻王子丹嘢咧就唔关我事噶吓。 你仲话唔关你事？唔关你事，我使咩喺你家电视台嘅 canteen 里面听嗰个变态佬讲咗成十几分钟肢解案啊？ 嗰个系佢专业啊嘛，佢想用最快嘅途径话俾你知，佢好有料到咯。 不知所谓就真啊！好彩我炸咗入去厕所，咁就走人咯。 哎呀，阴公咯！佢啱啱同我通电话，话佢而家仲喺电视台 canteen 个女厕等紧你出嚟啊！ 佢咁专业，咁想寻根究底，咪有佢等下咯。妈咪啊，咩你唔知我中意边啲人噶咩？ 唉，老实讲啊，我真系唔系好知啊。个个男朋友都俾你闹走晒， 妈咪啊，你唔好激我啦！呢几日我真系好衰，好衰啊！先俾 Casey Lee 揾咗着数，我已经兴到飞起噶啦！又唔好意思闹 Tina， 因为佢系我旧同学，跟住你又整单新闻王子俾我叹，咁仲未够衰啊 ！Setron 嗰度又有事发生，我未到已经觉得有啲唔妥噶啦，点知真系又冇位坐，又俾人打尖，嗰、那个所谓大柱刘太几乎连自己条眼眉都撕埋。他们竟然还好意思收我们成千几元饭钱，我就是呕血了。 那你写衰他就得了。 妈咪，这个不是我的专业精神，弊待我的专业精神告诉我知道，他们在川菜方面真的挺好，尤其是担担面，又辣又麻又面，好菜。 那你几时请我去吃啊？ 咪浸练歌病住，由而家开始我要同你约法三章，你动起三只手碟。 是。 约法三章，第一章就是张太不可以介绍男仔俾佢个女识，讲一次。 张太不可以立乱介绍男仔俾个女识。 咪住，点到你加立乱呢两个字啊？你唔立乱，我咪大件事。请讲过。 张太不可以介绍男仔俾个女识。咁第二章呢？ 张太绝对不可以介绍男仔俾佢女识。 张太绝对不可以介绍男仔俾个女识。咁第三章系咪第二章嘅翻版啊？ 算你啦，仲唔去瞓觉？你啲人唔系早班嘅咩？ 系啊系啊，你都唔好咁夜瞓啦嗬，早唞啦。 我仲有大把嘢要做啊，除咗写稿交俾网站之外，我仲想谂下啲哲学问题，例如点解我会有个咁嘅妈咪。 姑爷门口打紧太极歌咪情歌啦， 情歌。 咦，大明， 早晨啊，情歌啦。 大明早晨，哇，你真系好早、啊，而家晨早九点几啫、 啊。系啊，琴日唔好意思啊，我又失咗约啦，一时唔记得 check 个 call， 咁嗰啲小朋友咪等到唔开心。 有啊，佢哋个个等住你嚟炒扬州炒饭俾佢哋食，收尾等唔到，我咪炒俾佢哋食咯。我炒得咁水皮，佢哋梗系唔开心噶啦。 Sorry 啊，陈姑娘，我应承咗你噶嘛，得闲咧有时间就要服侍下啲小朋友噶啦嘛，但系成日都唔记得。 大家明白噶啦，你咁忙，阿小明佢哋见唔到你，睇到你上电视同埋上报刊都好开心噶啦。 嗱、啊，所以今朝早咧，我一早就去买啲早餐请佢哋食啦。 好啊，我哋一齐入去食啦。 陈姑娘，唔好意思啊，其实我赶住去做嘢啊。 咁你要走啦？ 系啊，但可唔可以叫阿牛叔出嚟帮手攞啲汉堡包入去啊？ 好啊，我去叫啊。你等我哋翻嚟啊吓。 何大明，既然你搞到自己咁勤力，就要勤力落去。 喂，阿峰啊，今日嘅 lunch 我谂，今日嘅 lunch 香川馅饼啦，马菜海鲜汤，煎地木鱼，烧乳鸽 ，dessert 咧就系、是、香橙苏芙蕾啦。啊系啊，阿大烟上网噶啦，你叫我帮我搵下张代嗰个网址啊，等我翻嚟。个名就叫做bigspender.com。 恋爱未完第五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Can Chan， 郑伊健饰演何大玲，陈慧珊饰演张代 ，Cleo 饰演 Jenna， 陈振安饰演阿峰，丁丁饰演张太 ，Amigo、阿 Tom、老虎、Anita 联合演出。